果我还有别的选择，一定不会让你爱上我，还要爱你的心保持沉默，从你的世界悄悄路过。早知道我们没有结果，我不该人海泛滥成河，爱到最后却是互相折磨，人间最痛莫过你死我活。桃叶儿尖又尖，柳叶儿飞满了天，尊一声钟鸣公，细听我来言哪、啊、我唱的是京西延边城啊，西班利亚有一位姓宋名老三呐、啊，哎哎哎哎呀！提起那宋老三，两口子卖过大烟，一辈子无有儿，生下一个女儿婵娟呐、啊，姑娘她。年长十八岁呀，起了个乳名，荷花叫大莲呐、啊，哎哎哎哎呀。结果我不该人海泛滥成河，爱到最后却是互相折磨，人间最痛莫过你死我活。 五更到天明啊，小六哥他偷出房中，爹妈呀撞见了大莲，他败坏门风啊，今天我顶大不能容啊，苦命的鸳鸯双双跪在房中啊，哎哎哎哎呀。六更亮了天，大莲他泪儿连连，拉着我的六哥哥来到了清水河边呐、啊。六哥哥，你不要思念我呀！说完转身跳进清水河里边呐、啊。